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43章，深山巨禽。 这是什么？ 江瑶神色一凛，连忙小心地走上前，蹲下身拨开草丛向里面一瞧，发现草丛的树叶上滴着几滴淡黄色的干涸污渍，在昏暗的环境中悠悠闪着荧光。 这是强力荧光剂留下的痕迹。 江瑶观察了片刻，心中却是疑窦丛生。 工业用的试剂怎么会出现在深山老林里？ 啊，说起来，那天我哥身上好像带着荧光剂，貌似是他的项目工程上正好要用到的。 周文涛也凑了过来，指着草丛上的残字对着江瑶说道， 这该不会就是我哥当时留下的吧？ 这几天啊，山里好像也没下雨，当时留下的痕迹保留到现在也是有可能的。 饕餮看了几眼地上的荧光点说道， 不过毕竟已经过去几天了，痕迹很淡了，怕是没法当成线索。 如果要还原痕迹的话，我倒是有办法。 听了两人的话，白志倒是想起了什么，连忙翻起了那只百宝背包，从里面拿出一盒银色粉末状的东西。 这是还影粉，只要稍微撒一些在地上，能短时间内显现一周内残留过的痕迹。现在算来时间还没过，说不定还真能还原出当时周文海他们留下的印记呢。 白志说着，伸手从盒子中抓了一小撮银色粉末，往滴有荧光剂的草丛中轻轻一撒。不消片刻，原本地上那暗淡不清的荧光痕迹便逐渐亮了起来。只见斑驳的光点连成一条断断续续的直线，往林子深处蔓延而去。不仅如此，众人还在荧光剂周围发现了几枚成年人的脚印，伴随着蔓延的荧光剂延伸至密林深处。 哇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，这么神奇。 见到如此新奇之物，周文涛忍不住凑到白志身边，对着小盒子端详了许久。江瑶见状，生怕他问到不该问的，于是连忙扯开了话题。 我猜这些脚印应该就是文海哥他们当时留下的吧。不过有个地方挺奇怪的。 是吗？哪里奇怪了？ 粗线条的周文涛一听，也顾不上好奇那粉末了，连忙问道。 从脚印上看，好像当时有四个人进了林子，但当时文海哥身边应该只有阿奎和老七两个保镖才对。 江瑶指着荧光路线两旁的脚印正色道， 既然如此，那多出来的那个脚印又是谁的呢？ 会不会是当时探查的警方人员留下的？ 周文涛想了想说道， 应该不是。 白志接口说道，蹲下身仔细观察着那些脚印。 环影粉显现的痕迹会根据时间的远近显露出痕迹的深浅，这些脚印和荧光剂是同一个深浅度，应该是同一时间留下的。 那好吧，我们沿着这些痕迹走下去，说不定就能找到周文海他们当时出事的地点。只要这些痕迹不断的话。 饕餮的话说了一半，忽然抬起头，悠悠地望了眼黑压压的密林。 不过到了树林里，你们可要当心了，这林子比我原先想象的更棘手呢。 是因为之前逃进林子的那只怪物？江瑶问道。 不止。饕餮回过头瞥了江瑶一眼。难道你没发现这片林子安静过头了吗？ 江瑶愣了愣，这才意识到先前对眼前这片林子感到不舒服的原因。的确太静了，静得反常，连一丝山林中常见的虫鸣鸟叫都没有，简直如亡灵世界一般，一片死寂。 总而言之，先进去看看吧，我的幻影粉能维持的时间不长，我们恐怕得抓紧时间。 白芷说着，若有所思地轻抚着耳垂上的钻石耳钉，美目凝视着密林深处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众人领意，随即动身，一行人小心翼翼地沿着地上显现的脚印，开始往这片阴森森的密林步步深入。 清晨的迷雾尚未散去，在林中盘桓缭绕，一棵棵高耸的树木直冲天际，用密密麻麻的树冠将阳光悄悄遮掩，即便是身处白天，也给人一种乌云蔽日的压抑感，更不用提耳边的那片死寂，越是深入林区，越是让人浑身不适，简直像是个现实版的寂静岭。 听你之前说，深山老林一般都是妖类的修行地，这片林子里也有吗？ 江瑶看着前方和白芷搭话聊天的周文涛，故意放慢了脚步，走到殿后的饕餮身边，小声地问道。 至少现在还没发现， 不过……饕餮扫了眼四周，平静地说道。 不过我觉得，即使这里原先有妖类，估计现在也不会散了。 为什么？ 哼，谁会在有瘴气的林子里修炼呢？ 瘴气？难道说那魔物在附近？ 江瑶立即紧张了起来，转头回望道。 说不准呢，瘴气的气息很微弱，无法具体辨别方位，但这点瘴气也足够对生物造成危害了。 饕餮说着，将视线从远处收回，最后落在了江瑶身上。 不过对于拥有祝融之力的你来说，应该不用担心被瘴气侵蚀，倒是前面那小子你得看着点，在你身边的话倒还好，要是离你太远，恐怕多少会受瘴气的影响。 江瑶一听也不敢怠慢，连忙点头，打算跑去周文涛身边，却发现前面的那两个人突然停了下来。 怎么了？ 江瑶跑上前，发现前方的山坡竟然塌方了一块，而颜面的荧光剂和脚印也在前方尽头戛然而止。 糟糕，痕迹被山土覆盖了，这下就算是幻影粉也没办法了。 白芷面色凝重，视线在四周来回扫视着。 可惜山土塌方面积不小，目击之处已丝毫见不到脚印与荧光剂，而受塌方的影响，前方的树木七倒八歪，倒是意外显露出两条岔道，一左一右，往未知的迷雾深处 延伸而去。 怎么办？走哪条道？ 周文涛把手一摊，为难地瞧着江瑶，似乎在等他拿主意，而江瑶此时也是一头雾水，只能把求助的目光继续传递给身后的饕餮，却见对方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右前方的密林，眉头微微紧蹙。江瑶转过头，顺着饕餮的视线望去，忽然发现远方密林的一角似乎隐隐隆起了一个土包，并且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渐渐膨胀。 那是什么？ 江瑶揉了揉眼睛，凝神仔细再次望去，这一次他终于发现那土包并不是在膨胀，而是在向他们急速靠近。伴随着地面越来越明显的震动，所有人在那一瞬间反应了过来。 不好！ 说时迟那时快，江瑶一个飞身将身边还没搞清楚状况的周文涛扑倒在旁。就在两人倒地的那一瞬间，那块土包也终于窜至众人面前。只见一道黑影从土包中飞掠而出，如一道利剑刺向周文涛原先所在的位置。与闪开的两人擦身而过，砰的一声，泥土混着石块在震耳的打击声中四分五裂，纷纷扬扬砸在江瑶两人的身上。江瑶忍着剧痛拉着周文涛爬起身，忽然闻到一股恶臭从身后袭来，一回头正对上一双泛着莹莹绿光的凶恶树瞳。刹那间，一股彻骨的寒意从头窜到了脚底。只见眼前的怪物似人非人，细长而巨大的身体上布满着细密的黑色鳞片，四肢虽似人类却只有四肢，并如蜥蜴一般匍匐在地，硕大的头颅中一张犬牙交错的血口裂至脸颊边缘，向外喷着黑气，两只如铜铃般的绿色双瞳则死死盯着江瑶两人。只是江瑶很快便注意到了，对方右半边身体似乎有被炸伤的斑痕，这让他不由联想起昨晚的汽车爆炸案，但这伤势的痊愈速度却是他无法理解的。 关我！ 周文涛看着眼前这只体积足有他两倍大的庞然大物，顿时吓得双腿发软，差点又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幸好江瑶反应的及时，反手拎起周文涛向后一跳，再次堪堪躲过了那怪物挥来的尖利飞爪。轰隆一声，扑空的怪物身形一顿，但又岂肯就此作罢，转头便要张着血盆大口朝江瑶两人咬去。然而才刚一转头，怪物的头颈却是忽然诡异地向前一折，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咔嗒声，那只怪物顿时支撑不住扑倒在地。快走！饕餮的身影从怪物身边落下，显然先前踩了怪物脖子一脚的就是他。江瑶回过神，忙不迭地拉起周文涛，在饕餮的掩护下绕开怪物，和白芷一起朝着前方岔路夺路狂奔。然而才没跑几步，便忽然听到身后又传来一阵咔嗒咔嗒的碎响，回头一看，赫然发现那只脖子理应折断的怪物竟然重新扭动着脖子，整个头呈180度转到身后，狰狞地盯着后方的江瑶等人。 我去，这东西脖子断了都死不了。 周文涛大惊失色，但此时却不是震惊的时候。只见那怪物身形一转，再次向众人狠狠扑来，砰的一声。伴随着一声巨响，怪物的身体突然在中途一顿，紧接着便如炮弹般向着侧面横向飞去，将周围的树木霎时压倒一片。 我拖住他，你们快跑。 踢飞怪物的饕餮站在众人身后，脸上原本无所谓的神情早就消失无踪，而江瑶则注意到了饕餮的脚踝处似乎萦绕着一团黑雾，似乎先前的那两脚也把怪物身上的瘴气给引了过来。 饕餮，你的脚！ 江瑶大惊，下意识地刹住脚步，却被白芷一把拖住。 听他的，赶快走！ 白芷正色道：“ 我们在这里也只能当累赘，他不会有事的。” 砰的一声，又一记巨响冲天而起，饕餮的第三脚也已招呼在了怪物身上。江瑶只觉眼前黑影一闪，饕餮的身影便混着飞扬的尘土与怪物的影子缠斗其中。江瑶咬了咬牙，还是决定听从饕餮的警告，随即便拉起魂不守舍的周文涛，沿着白芷的指示冲入了前方岔道。林中的缠斗继续着，但并没有持续多久。短短片刻之后，怪物的嘶吼便开始越来越弱，最终归于沉寂。 哼，看不出这小子跑得还挺快的，一会儿就没影了。 饕餮踢开地上身首异处的怪物残骸，抬头望着江瑶离去的方向，微微笑了笑。而正当他准备转身离去之时，身体却忽然顿住。他转过头，看着身后迷雾缭绕的密林，嘴角的笑意渐渐隐去。只见一道修长的人影如幽灵一般缓缓出现。